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胡同游，跟大家一块儿在直播间聊天的呢，还是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了哈。一位是我们的宋云龙，小龙老师，来，小龙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这个从遥远的这个内蒙回来了，也是把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分享。 哎，另外一位大雪，来。 Hello， 大，我是大雪 啊。Hello， 你怎么了？紧张了，大雪啊啊！哎，咱们今天跟大家还是聊聊胡同游。哎，小龙老师前一阵儿去内蒙古玩的，大雪好像也去了类似的草原地区。哎，最近草原好玩吗？跟大家聊聊。 七八月是草原最美的时候，那边的草特别的美。而且跟北京的草是不一样的，北京草就你感觉它像毛茸茸的，然后挺低矮的，然后那边的草特别高，特别壮，然后再配上牛啊马呀，然后小羊啊，特别的美，而且就是一望无际的，没有高楼的阻碍，然后就是你感觉心胸都开阔了。 哦，哎呀，不错。 我好像去的和他不是一个草原。 小龙老师去的是哪儿？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反正就是那个定位当中里边显示是正蓝旗。 哦， 我那也是正蓝旗。 你也是正蓝旗 啊？ 可是我去的怎么和你去的？ 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旗，并没有相遇，可见草原之浩瀚。 不是，他说那草吧，真的，我那没有那么多草，就是反正能看见地皮的 哦 那种。所以我觉得我要不然就是我去的一个这个假内蒙，然后你去的是一个 不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人工植被的这个内蒙。但是实话说，我们能看到当地的这种环境破坏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有可能是我们在那个牧区当中看到的真正是牧民家里头自己的，他可能是那个 人家那个羊都刚吃完。 哎，对对对，有可能 是 正好在休牧区的一个草地，可能是这样。 你们看的是餐后草。 对， 他去的那个是一个度假村，类似于度假村，可能他就是各种需要就是美美的样子，然后能够吸引就是更多的游客来嘛，所以他那边维护的还是挺好的。而且那边的草不许车去压，然后不许就是随便的去破坏它的植被，而且就是比如说一棵小树苗，然后你要是动它的话，然后他当地的牧民 就发现， 他不仅仅是工作人员，他更多的是当地的牧民，爱草原的那帮人，在那儿去维护管理，那儿的人都特别可爱， 是可爱还是可怕？ 可爱， 可 爱， 可爱 啊， 真的是 肯定是可爱的啊， 然后就是他保护自己的环境，然后希望这个环境，然后能够，外来的人也能去爱护，而且就是非常容易沟通，然后动不动就给你唱歌，然后就跳舞了，然后就是到那儿你不由自主的就会融入到那个环境里边，然后带你到处去玩。 哦，好像那个大雪给我走的 又不是一个，是不是？ 绝对又不是一个。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个牧民的家里头，就是你真正到家里做客那种感觉一样，他没有像你说那种华丽的那个有对那部分没有，他们就很淳朴的。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小朋友去了以后呢，那个奶奶现场带着孩子们去做那个奶豆腐。 哦， 对，就是先 那个奶皮， 对，先把那个牛那个奶挤完了以后，然后呢说是13斤才出一斤那个奶豆腐，然后带着孩子们去熬那个奶豆腐，然后孩子们说奶奶你下边烧的是什么呀？是牛粪。然后那个奶奶就是一手塞牛粪，一手拿勺子和拢那个奶豆腐。 哦， 对，所以呢他说这就是这样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原生态。 对，后来我了解到了，就是原来这个牛粪就给咱们那茶砖一样的，过了4年之后它有中药的成分了，可以达到驱蚊杀菌的效果。 而且那边牛粪，你家里有多少牛粪，当地牧民啊有多少牛粪，只要你的身份。 哦， 牛粪在好多地儿都是那个取火的 高级的物品， 对， 大家要抢的。 有的好像，我听当地人说啊，有的好像还可以用来食用。 啊， 食 用？没，真的吗？ 我们去玩那个就是越野车，然后我们就是开的速度特别快，压到那个牛粪上了，啪就起来了，溅到我们身上， 飞起来了。 是 啊， 对。然后后来我们说，哎呀，这太粪嘛， 啊， 感觉很不好。 啊， 他说不不不， 是大地的恩赐， 是不是？ 草原里边。这个是很好的东西，甚至它可以食用。 哦 哦，好吧，我觉得我们去的那个和大雪这个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一家那个叫二哥他们家，然后有3500亩草场，我给大雪发图片，我们俩虽然差一天不在一个地域啊，然后后来大雪给我定义说，小龙你是去的非洲吗？那地儿特别像非洲大草原，对，然后他那个植被呀。然后树木啊也都感觉那边很像，因为我们在10年前、半年前的时候吧，我们去那个大草原的时候，非洲那边大草原里边做那个树屋的时候，确实是感受过，还是不错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循环拍，看到咱们现在中国式那个建筑，还真以为是在非洲一样的，因为它周围没有人，就它一家，然后到晚上还没有电，然后是靠风力发电，就是一样。然后晚上我去了才知道，原来内蒙的这个晚餐时间基本上在10点以后，因为9点天才黑呢。对，然后早上起来4点天都亮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下午就是咱们午休的时间是1点睡到4点。然后我的感受是，除了享受阳光以外，以后那个空气还是蛮 OK 的。至于像你说那个草，在我那个区域当中是没有体现的。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俩的一个差别，不一样。我给大雪，我们给咱们在线的朋友们分享的是，每个人可能心中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所属地。那你们如果是有好玩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只是在这个去内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当时我们还带着我们的孩子们来读这个胡同。然后呢，感受一下就是这种，蒙古族的他们的生活模式和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这种生活模式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小朋友还读，这个北京胡同的一些小片段，还是非常好的。真正的在蓝天白云下，在草地上，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学习这个内容， 对， 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我也给他们一个倡议，我说等你回北京以后，一定要感受感受，看看咱们的北京文化、北京胡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北京文化里面也有很多蒙古族留下的痕迹，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有好多的名字都是在元朝的时候被定下来的，包括咱们这海那海的，就是人家起的，是吧？蒙古族那边的湖就叫海啊。 你看到那边有海吗？你去的内蒙那边有海吗？就是 有湖，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有湖， 小海， 小海。哎，对 啊， 和咱北海差不多吗？什刹海那地区的湖大吗？ 那么大， 比它还小。 哦，那可能就是个水坑吧， 就是 不是刚下过雨？ 我觉得 大水坑 啊 好吧，好吧， 好。 他们带着我特意转了一圈， 啊， 就是也看到了他们所谓的海。实际我觉得就是下完雨以后冲到那个， 你就是水洼 的水水洼，水就是一滩水。然后呢，也有鱼，然后但水不干净，很黄， 哦， 垃圾的水。对，我觉得可能还是跟那个环境影响有关系。 对对对 对，但他们牧民特别喜欢下雨。说这个，只要下雨的情况下，他们的草就长得好 啊。对 对，这个可能和咱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特开心，很可惜我们这次去一天也没下雨。 哎， 啊，我们去 说着还挺遗憾的。 对 啊， 我而且在草原下雨，它特别神奇，因为草原特别的大，然后就是一边晴空万里，一边然后再哗哗下大雨。 哦。 然后就两边对比特别的明显，然后就是晴空万里那边，然后加上那个太阳要落下去，超级美，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阳光然后打在这边的那个水汽上面，就你感觉特别魔幻那个感觉， 彩虹， 有彩虹，中间看到了彩虹。 好吧，那我觉得咱俩再交换一下，他去那个地儿真的和我去那地儿不一样。 下次让小红老师跟着大雪一块儿走一走，是不是？大雪也跟着小红老师也去一次，你们两个各为主导，体会一下对方的世界。 对， 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不是草原啊，我们下周再做专门的节目跟大家聊聊草原上的事儿。今天跟大家一块聊的还是胡同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东郊民巷啊，我们也是听一个小片花，然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 汽车人变形，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良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胡同游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包括北京时间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今天聊聊东郊民巷，我们先让小龙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东郊民巷大概在啥位置，从哪儿到哪儿算东郊民巷。 好，东郊民巷这个相对来讲它这个比较好找，然后呢，如果是我们坐地铁的情况下，一号线王府井东出来，然后在 C4 出口，出来以后它的斜对面正好就是北京饭店，是比较 OK 的。如果东郊民巷从它的最北端看的话，正对着是王府井大街，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然后呢，所以从它地理位置来讲，就是正阳门东边，然后崇文门的北边，对吧？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它这个区域也比较好找。对于我们来北京旅游或者是经常在北京的话，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就是有可能上下班骑自行车经常路过这条街道，然后可能什么原因吧，大家可能对它比较还是既熟悉又陌生，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最早的是咱们那个北京市政府没有搬到通州区之前，可能那个区域当中里边路过，然后呢看到的更多的内容就是这边戒备比较森严，然后很多便衣啊、武警啊站岗，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外事的活动，然后那条路就戒严了。所以平时的话呢，如果是住到附近或者经常路过这个附近的情况下，大家可能感受的比较多的就是这条胡同经常会戒严，然后拥堵。如果坐公交车的情况下，比如说像103电车是可以从那边穿过去的，然后偶尔在车上还能感受一下这个原来穿越的那种感受吧。因为毕竟在一个这种在咱们北京的胡同当中里边，以后有异域色彩的那么一个胡同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如果是从它的最南端的情况下，基本上到了我们的旧城墙，就明城墙遗址了。对，这个 东面门那儿， 对，比较 OK 的。然后它最北边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咱们的长安街边上。所以一般建议的话，我们如果真正要去游走这个胡同的情况下，建议步行，就是走着去就行了。我们去的话也是选了一个比较早一点的时间，所以当我把朋友圈发出来了以后，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小龙老师，为什么你去的人那么少，这个被称为一个网红打卡圣地的地方，那个怎么没有感觉到很多的人呢？后来我说我们比较早，因为这个我们在几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了解到了，我们7点钟我们住在通州的小朋友们基本上已经 都到位了。 对，我们的这 那就得5点就得起， 他们差不多5点，有一个1年级的小朋友，差不多小男孩，非常棒。然后这个差不多五点十分左右吧，他们就从家出来了。对，比较远，但是我觉得孩子们收获还是蛮多的。就是在这个我们7点钟准点开始了，这样的话呢，实际我也建议我们来北京的一些朋友们，真正的比如说你如果住在附近的情况下，可以坐一个电车或地铁公共交通到那儿以后步行去走。有个小贴士吧，因为北京前几天下大雨，然后那个街区当中国槐比较茂密一些，如果是你要走路比较慢的情况下会有蚊子，那个我们的大雪可能那天就被攻击了，咬了几个大包，我忘了，反正他一直在给我们，他拿着一个那个防蚊的那个喷喷喷的，一直在给我们的孩子们来喷。对， 所以就是最后蚊子都吸引到了大雪那儿， 他 是不是 然后站定，你只要站定了，你就觉得那蚊子就拥抱你了，然后就一堆就拥抱着你的小腿。 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都非常正常。哎，那条胡同能骑共享单车，有地儿停吗？ 有，可以，有的。 可以 有的 啊， 它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东郊民巷的南北巷，它是 OK 的。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走到东西巷的话呢，基本来讲就会 有一些，因为还有住家， 嗯， 在住家的这个居民楼下边或者是沿街的这个商铺门口也会有一些共享单车，但是我了解到的可能是这个北京市这边是不是有什么规定，在这种敏感区域当中他怕影响交通，所以可能你发现偶尔有星星点点的几辆车， 嗯， 但是大面积的车好像还是不 OK 的，因为每个街口都会有警察， 嗯， 对， 他如果是感觉你稍微觉得是有不安定因素的情况下，他会来检查你的身份证， 嗯， 还有一个来讲就是说有可能他会限制你说这个不允许骑自行车，那就有可能你的共享单车骑不过去的，我们这个实测是骑自行车可以完全骑到天门东，就是我们下个台阶就到天门广场了， 嗯， 所以在那块是 OK 的。我们最后是吧，本身我们说就想结束了，我们给大雪说不行，我们从这边穿过去，这样比较近一点，因为我们想去这个正阳门西边那个那个街区里边，我们去喝咖啡去。 哦， 后来他们家小孩可能太累了，就是各种捣乱，后来我们就一直说你离开我，然后让他就回家了，他们两个。但是我觉得在那块当中里边是我们最后一次出示身份证的时候，检查完了以后没有问题的话就直接过了。所以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一个小贴士的情况下，现在疫情的原因吧，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还是不要人员比较聚集，比如说尤其我们以班的形式、团的形式或营的形式出现的话，在那个地方有可能警察就不让你过了。 哦， 他觉得人员太密集，然后也不利于我们的这种这个 疫情防控、 疫情的防控。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约上三五个好友一起到那边去，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 环境特别美，然后因为我们走的比较早嘛，从这个我们的正义这个东江民巷刚开始，最早离北京这边长安街。从这穿过去的情况下，我给他们也是分享了一些，就是我最早的时候第一个实习的单位就是轻工业出版社。 哦， 就是轻工集团。 嗯， 然后最早的时候大雪还说啊，我还在这边面试过，最终要没要你我忘了，反正大雪说了一句 要没要， 那他肯定是没要。 面试什么呢？ 就是、 面试一个 下边不有一个瑞丽杂志吗？ 哦， 那边是有瑞丽杂志社，然后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然后是在大街上给抓去。 你不是学小语种的吗？ 哦，对，在大街上，人家管你学什么，人家就直接给抓去，然后结果因为胖 啊， 他没有歧视的意思啊， 好心酸， 对呀，当时可心酸了。 啊、 然后、当时那个瑞丽杂志很 火 的， 现在也是一线杂志呀？ 啊，是吗？ 啊，是吗？ 对呀、啊，瑞丽是很厉害的呀。 我觉得那全都是年轻小女孩看的， 是吗？但是人这个杂志的那个，我觉得就是咖位一直是在的。 啊，对，他永远就是面对的全都是那些爱漂亮的，就是小女生，大学、 啊， 然后刚毕业，然后就是那一个年龄段的女生。 哦、没事，没事，没事，没去也挺好的， 没去 是不是？ 没去也挺好的， 走出了自己另一个人生。 对对对， 对不对啊？ 所以刚给那个家长们在做交流的时候，哎，那个我们的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感受。后来当我们说到这个杂志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小路标， 嗯， 然后家长们也会拍一些，哦，说原来这个杂志社就在这儿啊， 对， 怎么怎么样。 家长都看过， 对，家长都看过。我说这就是咱们走胡同游的这个，这个魅力所在。有时候你可能一直很向往的一个这种平台，有可能就在你身边，每天可能路过就不经意发现了。 嗯， 所以当我说到这个轻工集团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后来我就说，那你们看看这个熟不熟悉？ 杂志社熟了 啊，对，家长还是比较熟悉。从那儿走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到了本身来讲就是大概有个300米左右吧。穿过来以后，就那边开始蚊子就比较多了。 嗯， 然后我们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外协。 嗯， 对，然后那个是外交部的一个直属地。然后最早的时候，咱们的在这个东江民巷当中，这个胡同文化当中里边，以后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一些外交的文化气息比较足一些，而且包括现在，这个外协也在那边，也是他们的这个办公用地。然后，哎，是武警站岗还是保安站岗？我忘了。那个外协那边好像不是武警是吧？ 啊、哦，我没注意，我感觉那边应该是武警站岗吧。 没事，反正都是可靠的人， 对， 都是可靠的人， 都是可不要乱闯啊。 对，对，就是那个可能会我们更多的关注到在哪里，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也反复的去 提炼一些针对于孩子们比较有意义的内容，就是说这个单位到底是做什么的， 嗯， 那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未来他的职业发展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后来当我提到以后，我说哦，原来咱们最早的第一届咱们的这个外交部的部长这个周总理的时候，曾经也是在这里边工作过的时候，哎，孩子们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呢，包括我们外交的第一任这个部长乔冠华等等，像这些大咖位，讲出来给孩子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发觉出来哦，原来这个离我们真的很近。 嗯， 然后呢，也就在身边，这就是和我们北京的胡同其他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更在我们近代史上比较有特点的、有外交特色的这么一个胡同了。 嗯， 对，所以在这块儿，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也是，在这个相关的建筑门口，然后呢，也是问了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问题，然后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对我们的小学生做了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科普吧。 嗯， 后来我跟一个家长沟通当中才了解到，可能北京市教委有一个要求，今年暑期啊。可能我们在线的一些听众可能了解到了，如果你家的小孩基本上在三年级或四年级这个段位的情况下，应该你回去翻一翻他的这个暑假的社会实践作业，就是走胡同。 嗯， 所以呢当时我还在说，哎，为什么我们的家长们怎么这么积极，后来可能基于这个 暑假作业的要求，是不是 暑假作业的要求是要求三年级，北京市可能部分校区的执行力度和方向不一样。像我了解到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校的家长们，他们很认真的，都是家长请假带着孩子出来，来真正去在发现胡同之美，然后寻觅胡同当中的这个声音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东江民巷这个区域当中里边以后，实际我们走到这儿里边以后，大家还是对于整个胡同还是没有感觉的，说哎，这个东江民巷除了刚才你说的外协，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有特色的。我们就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哎，就发掘了我们的最早的这个意大利使馆的原址， 嗯， 然后也就是比较有特点的，给他们分享了一些咱们那个北京市政府原来在没有这个东迁之前，在那个办公所在地，包括现在那个位置里边以后还是有武警站岗的。所以呢，我们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这个， 不影响人站岗， 对，不影响站岗，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从那边直行穿过了。然后呢，因为再有一点，就实话说，那段蚊子特别多 哦， 对，所以我们就给大家说，我们尽量快点往前走。 嗯， 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在十字路口的东北方向。就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天主教堂了， 嗯， 就非常有特点的。这个教堂呢，也是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如果去了以后，可以真正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去。然后呢，很有幸的是我们去了以后，我听其他朋友讲，他说你们看你们的运气有可能那天不开门， 嗯， 对，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就是一个真的北京的一个大爷，不叫大爷吧，反正我觉得一个大哥吧，只能讲。后来他跟我们小声的说，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不对外。 嗯， 然后但是你们可以看，我门开着，不能让你们出去，你们就看看就可以了。因为他那个里边的办公区或者是教堂里边是不让进的。 啊， 但是孩子们也真正看到了这个建筑的一些魅力，还有包括本身这个建筑的一些特色，这种哥特式的建筑，他们孩子们还是很有观察力的。他们发觉，哎，这个建筑特点和我们普通看到的传统文化当中的胡同的特点还是有一些相像，但有不同。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问到了，说，哎，那个说老师，为什么他们这个建筑上面也画了很多这个砖雕的部分里边有很多葡萄？ 嗯。 就一串一串的葡萄， 嗯， 这种藤蔓植物完全用于他们的这种装饰的柱头啊，还有包括本身来讲它的整体的这种塔建式的模式当中比较有特点的。哎，后来我们也是看到，我说那你在其他地方看到有别的吗？他说没有，我看到中国的胡同里边以后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吉祥的花卉， 嗯， 比如说我们的牡丹呀等等，像这些图案。他说哎，这里边没有。后来我说那这就是不同。然后孩子们的眼睛还是很有特点和这个锐利的，然后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我们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也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异域的这种特点。后来我们也是跟一些家长在沟通当中发觉，这个教堂是我们整个北京市其他的四个教堂当中最小的一个， 嗯， 规模最小，但是它的特点呢是最细的。

变不了怎么办呢？ 上来，我背你。 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儿跟大家说说胡同游，说说东郊民巷哈。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小龙老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介绍了里边特色的教堂，大家去了呢主要看看那个建筑，建筑的风格，包括上面的一些那个纹饰啊什么的画啊，都是可以看一看的。那咱们接着走，走过教堂这部分，咱们接下来会看到什么呢，小龙老师？ 实际在整个东郊民巷区域当中里边以后，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是我们感受到了就是这种外国的这种使馆的建筑特色是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像日本的使馆，包括我们沿途走了两次到那个法国的那个使馆的这个旧址，然后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法国那个邮局，就是它真正的是我们在近代史上看的比较少见的，而且同时和我们比如说像南锣呀等等像那些文化当中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人真正的喜欢胡同文化，把孩子们带到这个区域当中里边以后，他感觉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又和我们的其他的这种比如像七九八感受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现代，然后有历史的陈旧的气息在里头。比如说我们走到那个日本使馆旧址的时候，当看到那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确实是这个砖雕的非常好看，然后呢他那个北京市文物局会立了一个大的那个石碑，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定性的标准是区文物的一个重点单位，作为重点保护的。现在这个文物的住所当中也都用于我们现在的办公，这个具体因为门是关着的，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在里面办公，但是如果是我们比如说赶上中午前后去的话，也确实能看到里边走出来的工作人员，也有，就说明这个建筑它并不是当一个孤立的建筑摆在那里头，还是用于它发挥它建筑的使命， 对， 还是在这个正常的人来居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真正的在这种百年左右的古建筑当中里边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味道也挺浓厚的。然后我们走到日本使馆然后旧址的时候，再往前边就是英国使馆的旧址，还有法国使馆的旧址。走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往西去，因为我们其中还有一站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一趟我们的警察博物馆。对，警察博物馆里边以后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它就属于不接待团体，所以我们在线的朋友如果是想约这个警察博物馆的情况下，一定要不要 说个人预约， 对，个人预约，因为现在北京市的这种防疫要求还是很严的，如果 是团队最近又严了一点，大家还是注意啊。 对，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真正的要去那边的话，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带着小孩去，然后身份证一定要带好了，然后约完了以后到那儿出示一下我们的健康码。最近好像这两天应该是如果有14天出京记录的，有出京史的，可能都会预约不成功。对，如果在北京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出京是不是京津冀？不含啊。我觉得我们天津和河北是一样的，都是没出京。 对，咱们就等于应该是绿码互认的。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河北的朋友和天津的朋友来了以后，应该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试一试吧。 试一试，对， 试一试、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顺利的进到了这个警察博物馆的大门。然后进去了以后会发觉，这个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我的印象当中，警察博物馆里边是不是应该全都是 关于警察的相关的一些体系、 嗯、 内容架构，包括它的维度当中，应该跑了这个别的没有。 嗯， 但是进门口我就看到了以后，就是我们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原来建国时期1949年建国时期的那个放的那个礼花车， 嗯， 那个炮弹， 嗯， 原的是原件，不是复制品啊， 嗯， 就在我们整个馆里头进门口的左手的位置东侧， 嗯。 哎，孩子们如果是距离比较近的话，可以真正去触摸这个我们大概在百年前的这种文物。 啊，那炮弹能摸呀？ 哎，可以， 礼花弹， 它是大铜壳，有一个新的和一个旧的。 哦，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壳在那儿， 就是一个壳。 啊， 对。 啊， 但是那个炮筒是可以摸的。 啊， 当然这个来讲就是 摸包浆了都。 对对，但是那个是包浆的，但是我感觉也很亮 啊， 就是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我们的首都安全离不开我们的人民警察。 嗯， 那他们在这个使命当中里边以后付出了很多自己的应有的应尽的这些职责。 嗯， 那我们看到了像这些文物展出当中里边以后，哎，确实是感觉我们的历史厚重感虽然感觉很远，但又感觉很近，就在我们身边。 嗯， 那孩子们可以到这边去关注一些。后来大雪发现了说，哦，原来这个里边还有个电梯。 哦， 对， 警察博物馆这部分让大雪接过来给讲讲。 对， 来， 对对对。 嗯 啊，然后因为那一天然后是和小龙老师一起，而且带着我们家老大一起去的。 嗯， 然后进去以后我觉得就整个这里边的内容男孩子会特别的感兴趣。 嗯， 包括一部分女孩，因为当天去的也有女生，然后女生然后对里边也非常的好奇。然后刚才小龙老师提到的电梯，就是像咱们就是看那种就是以前的电视剧， 嗯， 然后是那种 铁栅栏门， 对，铁栅栏门，就是特别有年代感。 啊， 而且特别有质感的那么一种电梯。 哦， 但是当天它现在应该是停用了，但是它还能够正常的去运转 使用。啊， 对， 正常使用。然后我们走到那个楼梯，它里边是有两个楼梯可以上下。 嗯， 有一边就是正常的，然后你上 旋转那种可以转上去的，中间是有一个电梯。 啊， 对。 啊啊啊， 然后就特别有感觉。 这一看就是欧洲老建筑的那种感觉。欧洲现在有好多的那个房子还是那样的电梯。 哦， 我还坐过呢，就那电梯就能上俩人，你要是拎一个箱子就只能坐你自己然后你得自己把那个门关上，就是一个铁栅栏，然后你拉开， 就是， 拉，对对对对对。 我估计像上海那边有好多老洋房 可能 都还是那样的。 啊， 嗯，然后但可惜那天我们没有办法坐一下，但是顺着它旁边的那个楼梯就上下楼的时候， 嗯， 你都会感觉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年代都变了，然后你感觉就是上下楼的时候都不是像上其他的楼梯一样，就我急匆匆的上， 嗯， 我急匆匆的下。 嗯， 你好像从那个整个上下的过程当中你都能感受到一种气氛。 哦， 而且孩子们对那个电梯也特别的感兴趣，要是能乘坐一下就太棒了。 对， 嗯，但是可能出于维护的原因还是停用的状态 啊。以后等疫情控制住了，大家到欧洲这样的电梯很多 啊。对对， 慢慢可以慢慢的体会。而且他们，我觉得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近期也不会换的他们可能一直就保持那样，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等你长大了他还是那样。 对对对，欧洲那边是很多，原来我飞斯德哥尔摩，他那边的就是建筑基本上你几十年前什么样就现在还是什么样。 对， 他那边大家都感觉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应该很高，但是其实包括他的空调啊，他的网络，包括他这种电梯，各种设置其实是 基础设施建设比咱们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啊， 就维持在那个水平。 对对对， 嗯， 尤其好多是人家私人的，自己人家觉得反正他能用也不换， 对，人家， 而且人家还觉得那个挺有范儿的，是不是？你要是家里那个很古朴的那个装修，来一个特现代化玻璃门的电梯，你还觉得不太搭，就是人这个嘎啦嘎啦嘎啦嘎这感觉的，觉得特合适。 对，其实就像现在的那个缝纫机，就以前脚踩式的， 嗯， 现在好像我在网上看，然后好像都超级贵， 好几千。 有好几千，好像还有上万的。 对对对，看你什么型号。我们家有俩， 我们家有一个。然后我妈那天看到这个，索性说留着，不卖了。 我爸还收了一个， 哦， 因为我爸会用。 啊， 哦， 我妈会用。 哦， 一般以前好像爸爸妈妈都会自己 做，他妈会自己踩，能锁那个边儿。 对对对对对， 啊，天哪！ 你没用过小时候吗？ 没有。 我小时候，我奶奶家有一个缝纫机， 我没事就是踩着它玩儿，它因为它一踩起来就跟踏板儿，能 对对对对， 老踩， 然后有那种特小的小孩，然后就坐在上面来回摇 啊，对 啊，你们还玩过这个？我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可能属于这种，要么就给它拆了， 高精尖啊， 对，我就属于搞破坏那种，所以小时候基本上来讲这个是不让我动的， 哦， 所以我对它还是没有什么太深的。 你们小时候都用过家里那时候小时候，我记得我好时候小时候有好多衣服都是我大姨给我做的， 都是我妈给我做的衣服， 对，就是他们会熟练的用缝纫机锁边什么的， 对 啊，这个就能大家反正都能看见，现在好多 这里边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常见，我看现在有的。胡同里边以后有的这种服装店，他们的做这个橱窗的设计当中里边以后， 搁一个老缝纫机， 还是挺有这种年代感的。 对 对 现在， 其实就像那电梯一样，就是其实这些老物件，它还是有那个年代的质感在。 对， 是现在你高科技，我觉得模仿不来的。 哎，也好看，也好玩，其实， 对， 嗯。 然后再讲回到警察博物馆喽， 讲回博物馆、嗯。 然后就是除了那个电梯，我觉得男孩子在里边真的是可以找到很多感兴趣的点。 嗯， 我觉得从进去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警魂柱。 警魂柱、哦、 对，然后就是所有就是包括你的警徽，然后在上面特别高大，然后有好几个小男孩就站在那儿，从下看到上。 嗯， 而且它上面就是，有写。就是警魂是什么？ 嗯， 是利剑， 嗯， 是盾牌， 嗯， 然后是各种就是抵挡邪恶、保护人民。 哎、 我觉得男孩子其实有时候你对他 正义感啊， 对你讲很多、 嗯， 其实他真的眼见到这个事物， 嗯， 然后看到这个文字自己去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他自己影响会更多。 哦， 看完那个以后，我们家老大然后就开始在里边各种转， 嗯， 它里边很有意思，然后就是有那个警犬的相关内容 哦， 小朋友男孩女孩都感兴趣、 嗯， 然后会在那儿围着看，然后警犬身上到底他带的穿的到底都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警犬他应该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还在里边有一些比如说测谎仪， 嗯。 可能大家就是在电视里边会看到这些设备， 嗯， 当时然后我们在那儿看，有的就像电脑，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可能现在真的是疫情或者特殊原因，很多东西不展示， 嗯， 它只是机器在那儿，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些展示的内容， 哦， 然后就是如果要能展示的话，我觉得就更好， 测测你有没有撒谎， 对， 是不是， 对、 啊、 然后其实大人都感兴趣，就是你到底怎么样、 嗯、 它怎样的一个反应，怎样的一个数据，你就是在撒谎、嗯 哦、它那个应该展出的应该都是特别以前的 啊、哦，对，是比较以前的、 嗯， 然后还有各种就是警察用的，留取证据的设备，扫指纹的小刷子呀， 啊、 然后各种相机呀， 啊、 然后 看侦探小说、侦探电影的， 对， 他们可能对那个比较更真实的看一看。 啊 对，还有警用的各种，比如说车辆设备的发展史。 哦， 小龙老师特意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是最最最早的消防车。 哦， 然后当时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想这是什么？因为在我们自己转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会注意不到。然后小龙老师把这个照片发到群里说：“你看，这是消防车，这是最古老的消防车。”我们说：“呀，刚才看了一眼，以为是马拉的什么什么东西呢。”然后结果一看是消防车。然后它就和咱们现在红的呀，然后有水枪啊，就是各种不一样。嗯，但是肯定现在咱们的就是先进的这些设备还是由那个时候各种发展来的。 哎、它是演变嘛，因为过去，嗯，最早，嗯，消防队不算是警察系统里的， 对， 这他们其实是过去各个商户， 嗯， 大家集资，然后一块儿雇一帮小伙子，然后成立这么一个消防局，嗯，跟警察也没有太大关系，这都是咱们以后这并到咱们系统里头的。 嗯、 当然，咱们现在确实比以前。要先进太多太多了， 嗯， 对吧？我觉得这确实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什么军犬呀那些，包括警械，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也努力的，就是当然，嗯，就是也咱们也用不着啊，咱也买不着，反正就是你看一看，你也能看见过去的那个警察叔叔身上带什么， 嗯， 现在我觉得出去那一套。你都觉得是像过去那个特警啊，什么飞虎队啊，就是能带那样、 嗯。 但咱们现在普通的那个片警，也是最基层的民警那一套装备， 嗯、 也是那样的，我就觉得特先进，就是那一个腰，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警察，腰上那一堆就是这那那这挂特多，他跟我说有20斤还是多沉， 那么重， 可沉可沉了，就是标配，就是有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出勤必须有这东西。 对 对，它是一个腰带嘛，腰带上就挂着这些，都是固定的槽什么的。好像跟我说，也可能我记错，反正他说是有20斤，是差不多，反正是挺重的。我颠过一次，包括他们用过的那些什么甩棍什么的，最早很重的。现在都很轻，然后硬度也非常高，就是现在材料也在逐步的进步，真的特别有意思，男孩子肯定特别感兴趣。 对，他那个馆里头，大学老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算是咱们中国整个第一辆消防车，不像咱们现在消防局做的那个奔那个车全是奔驰的，那差不多一辆奔驰的造价大概在700万左右。我听一个家长说，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家属，是他的妈妈是警察，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可能对这个比较了解。当时我们在选择这个胡同的时候，也特意找了找胡同里的博物馆，到底有哪个是大家更值得去的。在实际再往去警察博物馆前边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法院系统的博物馆，可是没开门，它不对外，好像是。后来我们当时就舍弃了那个，说那个实在看不懂。所以我们觉得还是看看警察博物馆吧。很有幸的，就警察博物馆那天开门了以后，孩子们还有，那个大雪他们家的小朋友还是比较不错的。还给我们的其他的几个小朋友 讲解了一下， 讲解了一下枪支的这个具体多少米口径啊，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原来包括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也不太了解。那 咱都不了，因为咱们国家大家不是说你谁都能有枪，对吧？ 对， 大家都得到电视剧里电影里看看，然后或者买点书， 对 对吧？那个我觉得这些大学你们家孩子是怎么了解的？ 其实我先说，他把那个就是 大雪突然紧张了，有一种要交代一点什么的感觉。 对， 就是那一天我们进去，首先就看就是枪械这一部分在几层。我觉得人家设计楼层的时候还是就经过思考缜密的设计的，因为它设计在最上面一层，你肯定是把其他的都要了解一下，然后才到最精彩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们家老大是因为现在其实孩子可能多多少少会接触一点游戏 啊，对 对，男孩子，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像是比如战争啊这些特别感兴趣。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我们小时候也爱玩。 对 啊，对对对，然后就包括现在其实去比如说商场里边那种游戏厅他也有这种， 对， 我都觉得很好玩。然后所以他就是在了解的时候，我发现他就对枪械就是各种什么不同啊，然后可能都喜欢，我是不太了解。 妈妈完全不懂。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买书，买书，这个书呢一直放在那儿，我不知道他看没看。但是真的是那天在讲的时候，给小朋友讲的时候出乎我的意料也。因为讲到就是各种历史呀，它是怎么发展的呀，然后来自于哪个国家呀，什么口径啊，换什么什么东西呀，当时我听的 就那个枪弹呀， 对对， 大人可能就不太了解。 对， 讲的头头是道。 哦哦，我看见了啊。 对， 当时 在讲解的时候 在讲步枪， 他 后半自动的那个冲锋枪， 对，狙击步枪 啊， 对呀、然后呢就是大概150米这个射程的他说完了以后我们再去对标看的那个枪 全是对的， 全是对的。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这个家长不要那个用你的这个种粗暴的方法去遏制，不让他玩游戏。我觉得哎，这个 啊，对， 学完了以后，他也有一个 对 空间感觉 挺好的。 而且他会由这个就是各种枪，他去了解他的就是他为什么准确率高。然后就是他在多少米以内，他那个程不会偏，所以他准确率高。都是那天我听他说，作为老母亲在旁边，然后我就觉得哇。 好厉害， 自己 的儿子。 对， 对， 他在给他小朋友讲的时候，原来这个东西他肯定大雪肯定没有给他们家孩子特意补过课， 对， 怎么样？ 而且我甚至粗暴的制止过 啊， 就不许再玩，不许再看，不许怎么怎么样，真的。然后我觉得这是耽误你。然后但是我真没想到，就我给他买那本书他仔仔细细的去看过，而且就是他记得清分得清，当时在讲的时候旁边就是家长也在鼓掌，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真的是了解孩子，去养育孩子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想法是片面了， 对， 是 这里头有很多 比如说机械的知识、物理的知识，他都要掌握。 嗯， 包括虽然咱们在现实生活中用枪的机会是几乎是零，尤其咱们普通老百姓，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以后的职业发展，像去了警察博物馆，那当人民警察非常好啊， 对 吧？包括当兵。也非常好啊，职业军人也非常好。如果你 在奥运会项目当中， 那我们那个射击运动员，也非常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由兴趣深发出来的 职业， 一些个他以后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我觉得都非常好。这些，而且，到一些特定的国家，他有的那个项目是你可以打真枪的，有的地儿是可以，就是在人家国家的法律允许范围内，它就跟旅游项目似的，你只要钱到位，你想打哪个枪就能打哪个枪。我觉得男孩子还是想玩这些的， 对， 就是我有一次在哪儿也还打过，那是在反正东南亚的一个地儿， 东南亚， 我还以为在北京呢，北京 那不可能。 北京有一个八一射击场， 在泰国 那 边， 对对， 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是成人，需要身份证提前是可以的。 对，泰国 那边， 泰国什么有好多那种地儿，就是你可以打那个 打那个枪， 对，打那个特别大的那种。 对，我觉得咱们可能都是属于那种对枪械呀、这些都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但我身边有一票军迷他们对这些。真的就如数家珍，出来一个什么坦克，人家也能告诉你这坦克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什么时期发明的，在哪个重要的战役里边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他最怕哪种武器什么那个，就是全都能给你讲，就是他们自己还有一个群，非常嗨这些。我觉得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小的兴趣，应该妈妈应该多支持。 对啊，从那天其实那天就特别感谢小龙老师，我觉得就是给猫猫这个机会吧，就是对猫猫的自信心以及他在我这儿我对他的信心，我觉得都是特别大的一提升。而且就是在小朋友面前去讲这些知识内容，我觉得对他是一特别好的鼓励。感谢小龙老师。 客气。对，我们的这个活动文化当中里边与去行走，主要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初衷。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确实在家里边备课比较好，比较认真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我们的那个活动现场让孩子们真正的 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有一个表现的机会，这样省得家长老觉得一孩子现在就是各种问题啊，玩游戏啊，怎么怎么样。实际我们只要到了这个环境，到了活动当中，你会发觉哎，这个孩子他还是有优点的，只不过你平时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一点还确实是只有走出来才能放下手机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咱们胡同的一些魅力所在。除了这个以外，现在咱们都知道，就是北京市中小学他们对于我们的红色文化的学习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系的一些要求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是在我们诵读的那个胡同文化当中的一个边上就发现有李大钊被捕的那个遗址，然后确实是很棒的。然后呢，东城区政府这边已经特意设定了这种标识。那对于孩子来讲，他将来在学近代史的时候，或了解到这个胡同的内涵或者是文化当中，他确实更有感触。哦，原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天还特别有幸，遇到了这个李大钊的后代。然后他们也是在参加一个那样的活动，还给我们的孩子们讲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点。所以我觉得家长们还是这个有时间的话，放下我们的各种焦虑，真正在我们北京的胡同去走一走，你会真的发现有很多很多好玩有意思，同时也能发觉你的孩子真的有闪光的一面，并不是你们现在想象那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的一个倡议吧，希望家长孩子带着走出来。 对，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大家一块聊了聊东郊民巷。其实东郊民巷还有很多 很 精彩的部分哈，我们只介绍了一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请二位老师跟大家一块儿再介绍介绍其他的精彩的点哈。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 温柔优雅成熟东西，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

京津冀新干线。